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五，禁忌十七，显宗成皇帝中之上。咸和七年春正月辛未，大赦。赵主乐大享群臣，谓徐光曰：“朕可方自古何等主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，后世无可比者。”乐笑曰：“人岂不自知，轻言太过。朕若与汉高祖，当北面视之，与韩彭比肩；若与光武，当并驱中原，为之鹿死水手。大丈夫行事，以累累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终不效曹孟德、司马仲达，其人孤儿寡妇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”群臣皆顿首称万岁。乐虽不学，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，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，闻者莫不悦服。常使人读汉书，闻利益基劝立六国后，经曰：“此法当施，何以遂得天下？”即闻刘侯见，乃曰：“赖有此耳。”郭靖之退戍樊城也，晋人复取襄阳。夏四月，靖复攻拔之，留戍而归。赵右仆射程遐言于赵主乐曰：“中山王永汉权略，群臣莫及，观其志，自陛下之外，视之灭如，加以残贼安忍，久为将帅，威震内外，其诸子年长，皆点兵权，陛下在，自当无他，恐非少主之臣也，宜早除之，以便大计。”乐曰：“今天下未安，大雅充佑，宜得强辅，中山王骨肉至亲，有左命之功，方当委以依祸之任，何至如卿所言？卿正恐不得善帝舅之权耳，吾亦当参卿顾命，勿过忧也。”遐泣曰：“臣所虑者公家，陛下乃以私计拒之，忠言何自而入乎？中山王虽为皇太后所养，非陛下天属，虽有威功，陛下酬其父子恩荣亦足矣，而其志愿无极，其将来有益者乎？若不除之，臣见宗庙不血食矣。”乐不听，遐退，告徐光。光曰：“中山王常切齿于吾二人，恐非但危国，亦将为家祸也。”他日，光乘舰言于乐曰：“今国家无事，而陛下神色若有不宜，何也？”乐曰：“吾属未平，吾恐后世不以吾为受命之王也。”光曰：“未成汉运，刘备虽兴于蜀，汉岂得为不亡乎？孙权在吾，有今之理事也。陛下包括二都，平荡八州，帝王之统不在陛下，当负在谁？且陛下不忧复心之急，而更忧四之乎？中山王借陛下威略，所向折客， 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，且其资性不仁，见利忘义，父子并据权位，世卿王室，而耿耿常有不满之心。见于东宫试验有清皇太子之色，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。乐默然，使命太子行可上书奏事，且以中常侍严震参宗可否，为征伐断斩大事乃成之。于是严震之权过于主相，中山王虎之门可设雀罗矣。虎欲样样不悦。秋，赵郭靖南略江西，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参军宾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樊城，西服其众。靖旋救樊，宣与战于聂水，破之，皆得其所掠。侃兄子真及靖陵太守李阳攻新野，拔之，靖惧，遁去。宣遂拔襄阳。侃使宣镇襄阳，宣招怀出腹，减刑罚，略威仪，劝客农桑，或在楚垒于姚轩，亲率民云获，在襄阳十余年，赵人再攻之，宣以寡弱据守，赵人不能胜，时人以为亚于祖逖周访。成大将军寿寇宁州，以其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出广汉，镇南将军任回出越西，以分宁州之兵。冬十月，受黑至朱提，朱提太守董秉城守，宁州刺史尹凤遣建宁太守霍彪引兵助之。受欲逆拒彪，黑曰：城中食少，宜纵彪入城，共削其骨，何谓拒之？受从之。城久不下，受欲急攻之，黑曰：南中险阻难服，当以日月制之，待其智勇俱困，然后取之。混劳之物，何足汲汲也？受不从，功果不利，乃悉以军事任黑。十一月，任子硕见太尉侃为大将军，见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明，侃故辞不受。十二月庚戌，帝迁于新宫。是岁，凉州辽属劝张俊称梁王，领秦梁二州牧，指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。俊曰：此非人臣所宜言也，敢言此者罪不赦。然境内皆称之为王。俊立次子重华为世子。八年春正月，成大将军李寿拔朱提，董秉霍彪皆降，寿威震南中。丙子，赵主乐遣使来修好，赵焚其壁。三月，宁州刺史尹凤降于城，城尽有南中之地，大赦，以大将军寿领宁州。夏五月甲寅，辽东武宣公慕容伟卒。六月，世子晃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，都设部内，设细囚，以长史裴开为军资祭酒。 郎中令高许为玄徒太守，黄以代方太守王旦为左长史，但以辽东太守杨务为才而让之，晃从之，以旦为右长史。赵主乐寝疾，中山王虎入室尽忠，矫诏群臣亲戚皆不得入，及之增损外无知者。又矫诏召秦王弘、彭城王堪还相国。乐及小抽，见弘惊曰：“吾使王楚藩镇，正备今日，有赵王者也？将自来也。有赵者，当按诛之。”虎惧曰：“秦王思慕，暂缓耳，今遣之。”仍留不遣。数日复问之，虎曰：“受诏即遣，今已半道矣。”广阿有黄，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遂率骑3000游于黄所。秋七月，乐即笃，一命曰：“大雅兄弟宜善相保，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。中山王宜深思周祸，勿为将来口实。”戊辰，乐卒。中山王虎结太子弘使蔺宣，收右光禄大夫程霞、中书令徐光，下廷尉。赵遂使将兵入宿卫，文武皆奔散。弘大惧，自陈列弱，让位于虎。虎曰：“军中太子立，礼之常也。”弘涕泣故让。虎怒曰：“若不堪重任，天下自有大义，何足欲论？”弘乃即位。大赦，杀城侠徐光。夜以乐丧前一山谷，莫知其处。己卯，被移位，虚葬于高平陵，谥曰明帝，庙号高祖。赵将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各遣使来降。聪本晋人，冒姓石氏，朝廷遣都护谯求将兵救之，未至，聪等为虎所诛。慕容晃遣长史渤海王继等来告丧。八月，赵主弘以中山王虎为丞相、魏王、大单于，加九锡，以魏郡等13郡为国，总设百魁。虎设其境内，立其正室为魏王后，子遂为魏太子。家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次子宣为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封河间王。涛为前锋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封乐安王。尊封齐王，建封代王，包封乐平王，徙平原王斌为张武王。乐文武旧臣皆补散任。虎之府辽亲属悉属台省要职，以镇军将军奎安领左仆射，尚书郭殷为右仆射，更命太子公曰重训公。太后刘氏以下皆喜居之。选乐宫人及车马服玩之美者，皆入丞相府。宇文启德圭为其东部大人易斗圭所逐， 走死于外。慕容晃引兵讨之，军于广安。义窦归拒而请和，遂驻于因安晋二城而还。乘建宁臧科二郡来降，李寿复击取之。召刘太后为彭城王堪曰：先帝府宴驾，丞相俱相凌及如此，帝作之王，待不复久，王将若之何？堪曰：先帝旧臣皆被疏斥，军旅不复由人，宫省之内无可为者，臣请奔兖州，携南阳王恢为盟主，据领丘，选太后诏与牧守征阵，使各举兵以诛暴逆，庶几犹有计也。刘氏曰：事急矣，当速为之。九月，堪微服轻骑袭兖州，不克，南奔谯城。丞相胡遣其将郭泰追之，获堪于城府，送相国，至而杀之。征南阳王恢还相国，刘氏谋泄，虎废而杀之，尊洪母程氏为皇太后。堪本田氏子，硕有功，赵主乐养以为子。刘氏有胆略，乐每与之参决军事，左乐建功业，有吕后之风，而不妒忌，更过之。召河东王生镇关中，石朗镇洛阳。冬十月，生朗皆举兵以讨丞相虎。生自称秦州刺史，遣使来降。低帅蒲弘自称雍州刺史，西赴张郡。虎刘太子遂守襄国，将部骑七万攻朗于金庸。金庸溃，获朗，越而斩之，进向长安，以梁王挺为前锋大都督。升遣将军郭权率鲜卑射贵众二万为前锋以拒之，升将大军继发，军于蒲坂。权于挺战于潼关，大破之。挺及丞相左长史刘伟皆死。虎还奔渑池，枕师三百余里。鲜卑前与虎通谋，反击升。生不知挺已死，惧单骑奔长安，全收于众，退屯魏瑞。生遂弃长安，匿于鸡头山。将军蒋英据长安据守，虎进兵击英，斩之。生麾下斩生以降，全奔陇右。虎分命诸将屯千龙，遣将军麻丘讨蒲弘。弘率护二万降于虎，虎迎败弘光烈将军，护低校尉。弘至长安，说虎喜关中豪杰，及低羌以食东方，曰：诸低皆弘家部曲，弘率以从，谁敢为者？虎从之，喜秦庸民及低羌十余万户于关东，以弘为龙骧将军、流民都督，始居方头。以羌帅姚义仲为奋武将军、西羌大都督，使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聂头。虎还襄国，大赦。赵主弘命虎建魏台，亦如魏武王辅汉故事。慕容晃出四魏， 用法严峻，国人多不自安。主簿皇甫真切谏，不听。晃树兄建威将军汉，母弟征虏将军仁，有勇略，屡立战功，得士心。季帝昭有才艺，皆有宠于伟。晃忌之，汉叹曰：“吾受事于先公，不敢不尽力，幸赖先公之灵，所向有功，此乃天赞吾国，非人力也。而人为吾之所办，以为雄才难至，吾岂可坐而待祸也？”乃与其子出奔段氏。段僚素闻其才，既收其用，甚爱重之。人自平郭来奔丧，谓昭曰：“吾等素交，多无礼于四君。四君刚言，无罪有可畏，况有罪乎？”昭曰：“吾辈皆体正敌，于国有份，兄素得士心，我在内未为所疑，似其见隙，除之不难。兄促举兵以来，我为内应，事成之日，与我辽东。男子举事，不克则死，不能效见威偷生抑郁也。”人曰：“善。”遂还平郭。闰月，人举兵而西。或以人昭之谋告晃，晃谓之信，遣使暗验。人兵已至黄水，指示路，杀使者，还据平郭。晃赐昭死，遣军祭酒封邑，魏府辽东，以高许为广武将军，将兵五千，与庶弟建武将军右志、广威将军军、宁远将军汉、司马辽东同寿共讨人，与人战于汶城北，晃兵大败，右志军皆为人所获，寿常为人司马，遂降于人。前大农孙基等举辽东城以应人，封邑不得入，与汉俱还。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以邑，辽东向太原韩角皆弃城走。于是人尽有辽东之地。段僚及鲜卑诸部皆与人遥相应援。晃追思皇甫真之言，以真为平州别驾。十二月，郭权据上归，遣使来降。京兆、新平、扶风、平邑、北地皆应之。初，张俊欲假道于城，以通表健康，城主熊不许。俊乃遣至中从事张纯称藩于城以假道，熊为许之，将使道赴诸东峡。蜀人乔赞密以告纯，纯谓熊曰：“寡君使小臣行无忌之地，万里通城于健康者，以陛下加上忠义，能成人之美故也。若欲杀臣者，当斩之都市，宣示众目曰：凉州不忘旧德，通使琅琊，主圣臣明，发觉杀之。如此，则一生远播，天下未危。今使道杀之江中，威行不显，何足以示天下乎？”熊大惊曰：“安有此也？”司隶校尉景谦言于熊曰：“张纯壮士，请留之。” 雄曰：“壮士安肯留？且是以轻易观之。”千倍纯曰：“轻体风大，天热，可且浅下力，小筑虚凉。”纯曰：“寡君以黄鱼波月，子宫未返，生民涂炭，莫之振旧，故遣纯通城上都，所论示众，非下吏所能传。使下吏可了，则纯亦不来矣。虽火山汤海，犹将复之，其寒暑之足惮哉？”雄谓纯曰：“贵主英明盖世，图显兵强，何不亦称帝自于一方？”纯曰：“寡君祖考以来，嗜赌忠贞，以仇耻未雪，枕戈待旦，何自娱之有？”雄甚惭曰：“我之祖考本意近臣，早天下大乱，与六郡之民避难此州，为众所推，遂有今日。琅琊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国者，亦当率众辅之。”后为纯礼而遣之。纯卒致命于建康。长安之失守也。敦煌季历耿仿自汉中入江东，吕尚书请遣大使魏府凉州，朝廷以访守侍书御史，拜张俊镇西大将军，选陇西贾玲等十二人配之。访至凉州，道不通，以诏书赴贾玲，诈为古客以答之。是岁，凌使至凉州，郡遣部曲都王峰等报谢。九年春正月，赵改元延熙，赵以郭权为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求池王杨南嫡族，子义立，自称龙骧将军、左贤王、下变公，以叔父肩头之子盘为冠军将军、右贤王、河池公，遣使来称藩。二月丁卯，召遣耿仿、王峰及印绶守张俊大将军、都督陕西、雍秦、凉州诸军事，自是每岁使者不绝。慕容仁以司马迪凯领东夷校尉，前平州别驾庞建领辽东相。段辽遣兵袭图河，不克，复遣其弟兰与慕容汉共攻柳城。柳城都尉石从、常大慕余尼并力据守，兰等不克而退。辽怒，窃责兰等，必令拔之。休息二旬，复一兵来攻，士皆重袍蒙盾，坐飞梯，四面俱进，昼夜不息。从泥据守弥固，杀伤千余人，卒不能拔。慕容璜遣慕容汉及司马丰毅等共救之。璜借汉曰：“贼气锐，勿与争锋。”汉姓萧果，以千余骑为前锋，直进。丰毅止之，汉不从。与兰遇于牛尾谷，汉兵大败，死者太半。亦整阵力战，故得不没。兰欲乘胜穷追，慕容汉恐遂灭其国，止之曰：“夫为将，当务慎重，神己量敌，非万全不可动。仅虽挫其偏师，未能屈其大势。谎多权诈， 号为潜伏。若惜国中之众自将以拒我，我玄军深入，众寡不敌，此危道也。且受命之日正求此节，若违命贪进，万一取败，功名俱丧，何以反面？兰曰：此已成秦，无有余礼，请正虑遂灭清国耳。今千年在东，若进而得志，吾将迎之以为国嗣，终不复清，使宗庙不祀也。千年者，慕容人小字也。汉曰：吾投身相依，无复还礼，国之存亡与我何有？但欲为大国之计，且相为惜功名耳。乃命所部欲独还，兰不得已而从之。三月，常主雄分宁州至胶州，以霍彪为宁州刺史，篡身为胶州刺史。赵丞相虎遣其将郭敖及张武王斌率部骑40,000袭击郭权，军于华阴。下四月，上归豪族杀权以降。胡喜秦州30,000余户与清兵2州。长安人陈良夫本黑羌，与北羌王伯勾大等侵扰北地平邑。张武王斌、乐安王涛合击破之，勾大奔马栏山。孤敖乘胜逐北，为羌所败，死者17-8。斌等收军还3城。虎遣使诛孤敖，秦王弘有怨言，虎忧之。慕容仁自称平州刺史、辽东公。长沙桓公陶侃晚年身以满营自拒，不遇朝权，屡欲告老归国，左立等苦留之。六月，侃即笃，上表逊位。前左长史殷献奉送锁甲、睫毛、床、躯盖，侍中貂蝉、大卫章、京江、雍凉、交广、义宁8州刺史印传，其己军资、器仗、牛马、舟船皆有定部，封印仓库。侃自家管要，以后事赴右司马王谦妻，假都护统领文武，假银鱼车出临津旧船，将归长沙。故谓谦妻曰：老子婆娑，正坐诸君。乙卯，薨于樊西。侃在军41年，名义善断，时察先密，人不能欺。自南陵弃于白帝，数千里中路不拾遗。即薨，尚书梅陶与亲人曹石书曰：陶公积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陆抗诸人不能及也。谢安美言：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，安坤之从子也。常主雄生阳于头，身素多金疮，疾病旧寒皆浓溃，诸子皆恶而远之。独太子班昼夜侍侧，不脱衣冠，亲卫吮浓。雄召大将军建宁王寿受遗诏辅政。丁卯，雄卒，太子班即位，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，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典、尚书王圭。 本居中行丧礼，一无所欲。辛未，假平西将军宇亮征西将军贾节都督江京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，领江豫京三州刺史，镇武昌。亮必殷浩为济事参军，浩献之子也，与豫章太守楚侯、丹阳城杜义皆以识度清远，善谈老义，善明江东，而浩尤为风流所宗。侯略之孙，义熙之子也。桓义常谓侯曰：季也有皮里春秋，言其外无脏匹，而内有褒贬也。谢安曰：侯虽不言，而四时之气已备矣。秋八月，王继还辽东，赵遣侍御史王继解辽东宫闱，又遣谒者徐孟策拜慕容晃镇军大将军、平州刺史、大单于辽东宫，持节承制封拜，依如伟故事，传下马石金，皆为慕容人所留。九月戊寅，魏将军江陵穆公陆业卒，城主熊之子车骑将军岳屯江阳，奔丧至成都，以太子班非熊所生，亦不服，与其弟安东将军妻谋作乱。班第五劝班遣岳还江阳，以妻为凉州刺史，镇加盟。班以未葬，不忍遣，推心待之，无所一见。前五出屯于福。冬十月癸亥朔，岳因班夜哭，视之于病宫，并杀班兄，领军将军都，缴太后人事令，罪状班而废之。初，妻母冉氏见，人事母养之，妻多才艺，有令名。及班死，众欲立岳，岳奉妻而立之。甲子，妻即皇帝位，世班曰立太子，以岳为相国，封建宁王，加大将军寿大都督，喜封汉王，皆录尚书事，以兄霸为中领军、镇南大将军，弟宝为镇西大将军、岷山太守，从兄史为征东大将军，代岳镇江阳。丙寅，葬熊于安都陵，谥曰武皇帝，庙号太宗。使欲与寿共攻妻，寿不敢发，使怒，反赠寿于妻，请杀之。妻欲借寿以讨礼物，故不许，遣寿将兵相扶。寿先遣使告吴以去救利害，开启去路。吴遂来奔，召以吴为八郡太守，妻以寿为凉州刺史，屯服。赵主弘自击喜寿亦魏公，请禅位于丞相虎。虎曰：帝王大业，天下自当有义，何谓自论此也？弘流涕还宫，谓太后程氏曰：先帝种，朕无复已矣。于是上书奏魏台，请依唐虞禅让故事。虎曰：弘于案居丧无礼，便当废之，何禅让也？十一月，胡遣郭殷入宫， 废弘为海阳王。弘安步旧车，容色自若，谓群臣曰：庸妹不堪转成大统，夫复何言？群臣莫不流涕，宫人痛哭。群臣亦为台劝进，虎曰：皇帝者，圣德之号，非所敢当，且可称居舍赵天王。幽弘及太后常侍，秦王弘、南阳王恢于重训宫，寻皆杀之。南羌大都督姚义仲称疾不贺，虎累召之，乃至。正色谓虎曰：义仲常为大王命事英雄，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也？虎曰：吾岂乐此哉？故海洋年少，恐不能了家事，故待之耳。心虽不平，然察其诚实，亦不知罪。胡以奎安为侍中、太尉、守尚书令，郭殷为司空，韩熙为尚书左仆射。魏俊申中为侍中，郎凯为光禄大夫，王波为中书令。文武封拜各有赐。虎行如信都，复还襄国。慕容晃讨辽东，贾深至襄平。辽东人王吉密信请降，施进入城。狄凯、庞建、丹继走，居旧新昌等县皆降。晃欲西坑辽东民，高许建曰：辽东之叛，实非本图，直魏人凶威，不得不从。今元恶犹存，使克此城，俱加一灭，则魏下之城无归善之路矣。晃乃止，分徙辽东大姓于吉城，以杜群为辽东相，安吉移民。十二月，召徐州从事兰陵朱纵、斩刺史郭祥，以彭城来降。召将王朗攻之，纵奔淮南。慕容仁遣兵袭新昌，都护新兴王宇击走之，遂徙新昌入襄平。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，帝加元符，大赦改元。成诏皆大赦，成改元玉衡，诏改元建武。成主妻立皇后严氏，以魏将军尹凤为右丞相，骠骑将军尚书令王圭为司徒。赵王虎命太子遂行可尚书奏事，为四郊庙选牧首，征伐行杀，乃亲之。虎好治宫事，贯阙台崩，杀典将，少府人亡，复使修之，备于其旧。遂保母刘之封宜城君，官御朝权，受纳贿赂，求仕进者多出其门。慕容晃至左右司马，以司马韩角、君祭酒封邑为之。司徒导以雷疾不堪朝会，三月已有，帝幸其府，与群臣宴于内室，拜祷并拜其妻曹氏。室中孔坦密表切见，以为帝出家元服，动仪故礼，帝从之。坦又以帝伪证于祷，从容言曰：陛下春秋已长，圣敬日积， 以博纳朝臣，自奏善道。道闻而恶之，出坦为廷尉。坦不得意，以即去职。丹阳尹桓景为人谄巧，道亲爱之，会荧惑守南斗经巡。道谓领军将军陶回曰：“斗扬州之分，吾当逊位以压天谴。”回曰：“公以明德作辅，而与桓景造隙，使荧惑何以退赦？”道深愧之。道避太原王蒙为怨，王树为中兵署，树敞之曾孙也。蒙不修小廉，而以清约见称，与沛国刘谭齐名，友善。谭常称蒙性智通而自然有节。蒙曰：“刘君知我，胜我自知。”当时称风流者以谭蒙为首。树性沉静，每作客辩论风起，而树处之甜如也。年三十，尚未知名，人未知痴。导以门第避之。既见为问在东米价，树张目不答。导曰：“王愿不吃，人何言吃也？”常见导每发言，一作莫不赞美。树正色曰：“人非尧舜，何得美事尽善？”导改容谢之。赵王虎南游，临江而还，有游记十余至溧阳。溧阳太守袁丹表上之，不言记多少，朝廷震惧。司徒导请出讨之。夏四月，加导大司马，假黄钺，都督征讨诸军事。癸丑，帝官兵广漠门，分命诸将就溧阳及戍慈湖、牛渚、芜湖。司空西建使广陵相陈光将兵入卫京师。俄闻赵继至少，又已去。戊午，解言。王导解大司马，袁丹作清望免官。赵征虏将军石玉攻桓宣于襄阳，不克。大旱，会稽余姚米斗五百。秋七月，慕容晃立子俊为世子。九月，赵王虎迁都于邺，大赦。初，赵主乐以天竺僧佛图澄预言成败，硕有宴，敬视之。及虎即位，奉之有锦，亦以灵锦胜以雕辇。朝会之日，太子朱公服役上殿，主者唱大和尚，众座皆起。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。太子朱公五日一朝，国人化之，率多侍佛。城之所在，无敢向其方面剃拓者，征造寺庙，削发出家。胡以其真伪杂糅，或必复议为奸诡，乃下诏问中书曰：“佛国家所奉，礼履小人无绝志者，应是佛否？”著作郎王度等亦曰：“王者祭祀，典礼俱存，佛外国之神，非天子诸华所应慈奉。汉室初传其道，唯听西域人立祀都邑以奉之，汉人皆不得出家。 未是亦然。今宜尽公卿以下，无得义寺烧香礼拜，其召人为沙门者，皆反出服。虎召曰：“朕生自鞭鄙，舔君诸下，至于享祀，应从本俗。其遗诏百姓乐事佛者，特听之。”召张武王斌率精骑二万，并秦雍二州兵以讨博勾大，平之。成太子班之舅罗衍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旦谋杀成主妻，立班子，事决，妻杀衍旦及班母罗氏。启自以得志，清诸旧臣，信任尚书令景谦、尚书姚华、田包、中常侍许福等，行赏大政，皆决于庶人。西赴关公卿，褒无他才，常劝常主雄立妻为太子，故有宠。尤氏既刚恢稳，雄业始衰。冬十月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慕容人遣王启等南还，启等自海道趋吉城，其遇风不至。十二月，徐孟等至吉城，慕容晃始受朝命。段氏与文氏各遣使诣慕容人，管于平郭城外。晃帐下都张英将百余骑见到前行掩击之，斩宇文氏使十余人，生擒段氏使已归。是岁，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。荀氏在晋中，尊重同于太后，诏赠豫章郡君。代王一怀以贺兰矮头不公，将诏而录之，诸部皆叛。代王何挪自宇文部入，诸部复奉之。一怀奔业，召人后遇之。初，张轨及二子石茂虽保具何佑，而军旅之事无遂无之。及张俊四位，境内建平。俊勤修庶政，总御文武，贤得其用，民富兵强，远近称之，以为贤君。俊遣将杨轩伐秋瓷善善，于是西域诸国燕齐于田之属皆诣姑臧朝贡。俊于姑臧南作武殿，官属皆称臣。俊有兼秦雍之志，遣参军屈护上书，以为乐雄既死，虎妻既逆，诏述黎主见染经世，先老萧落，后生不时，慕恋之心日远日旺，启斥司空见、征西亮等泛舟江绵，首尾齐举。二年春正月辛巳，彗星现于夔楼。慕容晃将讨慕容人，司马高许曰：“人叛弃君亲，民神共怒，前此海未常动，自人反以来，连年动者三矣。且人专备陆道，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兵以袭之也。”晃从之。群僚皆言设兵威势不若从陆道。晃曰：“吾计已决，敢举者斩。”人五，晃率其弟军师将军平等自昌黎东建兵而进， 凡300余里，至利林口，舍辎重，轻兵趋平郭。去城7里，后继已告人，人狼狈出战。张英之服20也，人恨不穷追，即恍至，人以为恍复遣偏师轻出寇抄，不知恍自来，谓左右曰：“今兹党不使其匹马得反矣。”以为人西众阵于城之西北。慕容军率所部降于恍，人众举动，恍从而纵击，大破之。人走，其帐下皆叛，遂擒之。恍先为斩其帐下之叛者，然后赐人死。丁恒、游毅、孙基等皆人所信用也，恍执而斩之，王兵自杀。慕容佑、慕容志、童寿、郭冲、狄凯、庞建皆东走，又中道而还。恍兵追及凯建，斩之。寿冲奔高黎，自于利民为人所挂物者，恍皆射之，封高许为汝阳侯。二月，尚书仆射王斌卒。辛亥，帝临轩，遣使备6里，拟故当阳侯杜义女陵阳为皇后，大赦，群臣必贺。夏六月，段辽遣中军将军李勇袭慕容恍，勇驱5星，都尉张蒙击擒之。辽别遣段兰将部骑数万屯柳城西回水，宇文义斗归攻安晋，以为兰生援。恍率部骑5万向柳城，兰不战而遁。恍引兵北去安晋，义斗归弃辎重走。恍遣司马丰毅率轻骑追击，大破之。恍谓诸将曰：“二鲁耻无功，必将复至，宜于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。”乃遣丰毅率骑数千伏于马兜山。三月，段辽果将数千骑来寇抄，亦纵击，大破之，斩其将荣伯宝。前庭尉孔坦卒，坦即笃，与兵醒之，流涕。坦慨然曰：“大丈夫江中，不问以济国安民之术，乃为儿女子相弃也。”秉深谢之。九月，慕容恍遣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杨景送徐梦等还健康。冬10月，广州刺史邓岳遣都护王随等及夜郎兴谷皆克之。嘉月，都宁州。程主期以从子尚书仆射武陵公在有俊才，忌之，诬以谋反，杀之。11月，召建威将军司马勋将兵安吉汉中，乘汉王寿击败之，寿遂至汉中守宰，数南郑而还。所投玉驹率众3万降于赵，赵拜玉驹等13人为亲赵王，散其部众于济清等6州。赵王虎作太武殿于襄国，作东西宫于邺。12月皆成。太武殿基高2丈8尺，纵65步，广75步， 昼以文食，下穿服饰，至卫士500人，以期冠瓦，今当银营珠帘玉璧，穷极工巧。殿上施白玉床、流苏帐，为金莲花以冠帐顶，又作酒殿于显阳殿后，选市民之女以食之，服珠玉披绮壶者1000余人，叫工人沾腥气马布设，至女太史杂技工巧，皆与外同，以女妓1000人为鲁布，皆着紫冠巾、蜀锦裤、金银漏带5文织成靴，执羽仪鸣鼓吹，游宴以自随。于是赵大汉金一斤直速2斗，百姓傲然，而虎用兵不息，百亿并兴。使衙门张弥喜洛阳中聚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夜，再以4轮缠钢车，折广4尺，深2尺，一中没于河，木浮没300人入河，系以竹梗，用牛100头，露炉引之，乃出，造万湖之舟以济之。既至夜，虎大悦，谓之设2岁行，积百官古帛，赐民爵1级。又用上方令谢飞之言，于夜南投石于河，以作飞桥，公费数千万计，桥竟不成，一夫积甚，乃止。使令长率民入山泽，采象鲫鱼以佐食，复为权侯所夺，民无所得。初，日南夷帅范质有奴曰范文，常随商贾往来中国，后至临邑，教临邑王范邑作城郭宫室器械，亦爱信之，以为将。文遂赠一诸子，或喜或逃，是岁一卒。文诈迎一子于他国，制毒于耶酒而杀之，文自立为王。于是出兵攻大齐界、小齐界、士仆、徐郎、屈都、甘鲁、福丹等国，皆灭之，有众4-5万，遣使奉表入贡。赵左校令成功段左停辽于杠末，高10余丈，上盘治辽，下盘治人。赵王虎视而悦之。3年春正月庚辰，赵太保奎安等文武500余人入上尊号，停辽游冠下盘，死者20余人。赵王虎悟之，腰斩成功段。心巳，虎依殷周之制，称大赵天王，即位于南郊，大赦，立其后正式为天王皇后，太子遂为天王皇太子，诸子为王者皆降为郡公，宗室为王者降为县侯，百官封属各有赐。国子祭酒元归，太常冯怀以江左晋安请兴学校，帝从之。辛卯立太学，征集生徒，而士大夫席上老庄如数中不振，归患之曾孙也。3月，慕容晃于以连城东筑好城以逼以连， 留折冲将军兰博守之。夏四月，段辽以车数千辆输以连宿，兰博击而取之。六月，辽又遣其从弟杨威将军屈云将经济夜袭皇子尊于兴国城，尊击破之。初，北平杨玉是段及陆卷及辽武士，皆见尊礼。辽朔于晃相公，欲见曰：“亲人善邻，国之宝也。况慕容氏与我试婚，迭为生旧，皇有才德，而我与之构怨，战无虚越，百姓凋敝，力不补害，臣恐社稷之忧将由此始。愿两追前师，通好如初，以安国息民。”辽不从，出狱为北平相。赵太子遂素骁勇，赵王虎爱之，常谓群臣曰：“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，故使朕得至此。如朕有杀阿铁犁否？”继而遂骄淫残忍，好装饰美姬，斩其首，洗血至盘上，与宾客传观之，又烹其肉共食之。河间公宣、乐安公涛皆有宠于虎，遂嫉之如仇。虎荒诞酒色，喜怒无常。始遂行可尚书事，每有所官白。虎会曰：“此小事，何足白也？”时或不闻，又会曰：“何以不白？”翘则吃锤，越至再三。遂思谓中庶子李严等曰：“官家难称，吾欲行莫毒之事，请从我乎？”严等弗不敢对。秋七月，遂称疾不事事，前率功臣文武500余骑隐于李严别舍。因谓严等曰：“我欲至冀州，杀河间公，有不从者斩。”行数里，骑皆逃散。严叩头顾见，遂亦昏醉而归。其母正氏闻之，私遣中人翘让遂，遂怒杀之。佛图澄谓虎曰：“陛下不宜溯往东宫。”虎将事遂急，思成言而还，继而瞋目大言曰：“我为天下主，父子不相信乎？”乃命所亲信女尚书往察之，遂呼前与语，因抽剑击之。虎怒，收李严等诘问，严拒言其状，杀严等30余人，幽遂于东宫，继而射之，引荐太武东堂，遂朝而不谢，俄请即出。虎使谓之曰：“太子应朝中宫，岂可拒去？”遂径出不顾。虎大怒，废遂为庶人。其夜，杀遂及其妃张氏，并男女26人同埋于一关，诛其功臣之党200余人，废郑后为东海太妃，立其子宣为天王皇太子，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。安定侯子光自称佛太子，云从大秦国来，当望小秦国， 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，自称大皇帝，改元龙兴，史广讨斩之。九月，镇军左长史封邑等劝慕容晃称燕王，晃从之，于是备置群司，以封邑为国相，韩寿为司马，裴开为奉常，杨务为司隶，王宇为太仆，李弘为大理，杜群为纳言令，宋该、刘牧、石从为常伯，黄甫真、杨协为永济常侍，宋晃、平西、张宏为将军，封玉为济世建，宏真之孙，晃世之子也。冬十月丁卯，晃即燕王位，大赦。十一月甲寅，追尊武宣公为武宣王，夫人段氏曰武宣后，立夫人段氏为王后，世子俊为王太子，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。段辽朔亲赵边，燕王晃遣杨烈将军宋回称藩于赵，起师以讨辽，自请晋率国中之众以会之，并以其弟宁远将军汉为质。赵王虎大悦，后家未达，辞其志，遣还，密期以明年。是岁，赵将李牧纳拓跋易怀于大宁，其故部落多归之。代王何挪奔燕，国人复奉易怀，常盛乐而居之。求迟堤王杨毅族兄出，袭杀易，并有其众，自立为求迟公，称臣于赵。